第37集。坐一会儿吗？季行辰分明看出了我在和初恋联系，却浑不在意的样子，我莫名有点在意，摸了摸鼻梁，不打自招地解释道， 我就是在跟小鱼打听之前的事儿，没追求他。 所以呢？打听出什么结果了？ 还没有。 季行辰仿佛在听下属汇报负分绩效一样，冷冷一牵嘴角，不做评价，转身欲走。 哎，陈哥，你没生我的气吧？ 季行辰不搭理我，我跳起来追他，在季行辰离开房间前堵在门口，辨别他的脸色。哎， 真生气了呀。 季行辰好整以暇地偏了下头，反问我道， 你觉得我会生气？ 生气的前提是介意，介意的前提是喜欢。我知道他爱25岁的我才会这么问，也知道他在收回对我的爱情，但是收回到了什么程度呢？至少此刻我不能在看着他的眼睛时说出别喜欢上我这种话。我的心脏像被无形的手缓缓攥住一样，不痛不痒，有点窒息。 没生气走，我不想你生气。 整天下来我才见他这一面，我留客道， 陈哥，你在我这坐一会儿吗？ 季行辰陷入思索，眯起眼，挑选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上下打量着我。我这会儿形象颓怠散漫，睡袍的衣襟全敞着，刚刚追他时跑得急了，在床上滚过的睡裤松垮地挂在耻骨上，下腹的人鱼线敞露了大半。这几日恢复了锻炼，腹肌拿来搓衣服不成问题，身材不怕被看，但后知后觉自己这副样子不体面。我耳根一燥，随季行辰的视线整理了一下衣服。 可以做。 季行辰边说，突然开始原地脱起他的衣服。他才在外边应酬回来，身上散发着些许酒气，不过并无醉态，得体的衣装齐整地穿在身上，解扣子的动作不疾不徐。门是被我亲自关上的，我倒退一步就撞在了门板上，眼睛都不知道放哪儿了。 你脱衣服干嘛？ 季行辰只解开两颗领扣，似乎只是为了散去酒热，转了转手腕的关节，开始解起腕表。我以为是我误解了，仅仅是我以为。季行辰挑起眼角看我，回得直白干脆， 坐啊。 我吓得吐奶，慌忙纠正他脱轨的思想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我知道你的坐不是那个意思。 季行辰并未喝醉，说的自然不是醉话，字句分明道， 我是那个意思。你不想跟我睡吗？ 我是很想留他同床睡觉，但不是这种睡。我觉得他又在戏耍我，愠怒道，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？ 季行辰面无波澜，视线跳跃的向下一撩， 你正经你硬什么？ 你在看哪儿呢？ 奈何那货比我脾气还张扬，我索性拿手去挡季行辰的眼睛。季行辰的眼皮动了动，睫毛在我掌心里轻轻地眨了眨，随着我的动作闻了闻我的手，像是在确认我的气味一样，追逐着我的手心，痴迷般深深地吸了一口。我瞳孔地震，飞速将手收了回来，背在了身后。我一个心理上的处男，哪里受过这种撩拨，也没谁敢这样撩我。但季行辰不论对哪个我来说都是特别的，别说看，就是再私密的接触，在季行辰这儿都是曾经的常态。季行辰正经地说道， 情侣之间有性生活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们之前正常的频率是一周三次，每次两发，周末半天。从我先前对你为数不多的了解来看，你还挺喜欢睡我的。 成年人调剂生活的方式真的好原始啊。我又不是你男人。 有什么关系吗？反正你从身体再到这个物件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男人的。 我也不知道被季星辰这句属于我般的话点燃了哪条敏感神经，脑袋里轰的一热，说出来的话都是烫的。你这种行为叫痴呆餐，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。 是，我就是拿你痴呆餐了，谁让他不回来。 今晚的噩梦有素材了，25岁的李宇征，这要是不被气回魂，我会怀疑他真的凉透了。你对着不喜欢的人也会有感觉吗？对伴侣的爱意不确定的季星辰产生了新的怀疑，然而不论是说昏话还是疑问，他都是淡然的。我是被影响到了，之前我梦到过你和25岁的我做那种事儿，算是记起了一些以前的记忆。要不你再给他点时间？ 他要是永远记不起来呢？他要是永远回不来呢？ 这是最初季星辰不肯与我分手时我对他做出的假设，这次换我被问得哑口无言。 你前任拿分手真相吊着你，你现在却拿和好的期望吊着我。 我没那样想，而且沈玉人很好，肯定是因为有隐情不能告诉我。 对，你只是什么都没想。我不想和你讨论你前任的人品，也不管你们的曾经，我只跟你谈现在。你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对你无语？ 我被季星辰说无语那次，是我说我想跟他发展友谊的时候。季星辰看着我的眼睛。 你认为我们是朋友吗？ 我点了下头，心里却隐隐知道这不是正确答案。 我明明一直有在提醒你我们之间的关系。 季星辰说过的挑逗与一些过密的接触，实则都是提醒。 我们是我刚刚所说的那种做爱是正常事情的关系。我是你的线人，跟你在一起两年，你把我忘记的前一晚还在一边睡我一边说爱我。你不想背负这六年可以，你要活成你的十九岁也可以，你竟然认为我们还能当朋友。我现在之所以还站在你面前，是在认清现实，降低对你的期望。我也确实降低了。 季星辰其实从未将19岁与25岁的李宇征区别看待，所谓的约定更像是一把时间锁，给了他一点放手的缓冲与开解自己的时间。方才的旖旎氛围仿佛余热降至冰点前的回光返照。